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三集挑拨。 姑娘，二姑娘来看你了。 金哲面色有些不愉， 偏在这个时候来，姑娘身子还没好，也不怕惊了风寒。 谷雨推了推金哲的胳膊，神情却也十分忧虑。沈妙看在眼里，心中舒了口气。他身边四个丫头都是沈信和沈夫人亲自挑选调教的人，忠心机灵都有。沈家究竟是个什么状况，二房和三房暗藏的心思，他年纪小看不出来，丫头却能瞧出端倪。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便见外头走来一名少女。这少女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，穿了一件淡粉色菊纹上长，月白白褶如一裙，梳着个流苏髻，肤色白皙，眉目清雅秀美，浑身都是浓浓的书卷气，显得得体而端庄。瞧见她，便快步走到床前，担忧道： 五妹妹，身子可觉得好些了？知道你落水后，我心焦了许久，可玉娇院的人说你要休息，我不敢打扰，今儿听了你醒了方敢过来。 沈妙看着面前的少女，这是沈家三房所出的嫡女沈月。沈家出的三个嫡女，沈清开朗大气，沈月才名远播，偏只有沈妙性格木讷怯懦无才，外人夸赞真静贤淑，其实都知道并无长处，是沈家最上不得台面的女儿。上辈子沈妙未出嫁前和沈月的关系最好，沈月性情温柔体贴，许多时候都能帮沈妙出主意，只是当初沈妙并不能看出这其中的主意究竟是好是坏，还是一味感激这位堂姐尽心尽力的帮忙。这一回沈月前来，大约也是为了沈清求情。果然沈月开口就是： 五妹妹，大姐当日也是失手犯错，事已至此，还望五妹妹能原谅她一回。啊，听闻五妹妹发热，大姐也是自责得不得了，五妹妹伤好后可否饶过大姐姐这一回，她也不是故意让你在定王殿下面前出丑的。 不说这话还好，偏要在沈庙面前提起定王二字。谁都知道定王就是沈庙的心尖子，沈庙是能吃得委屈的性子，但有关定王定不会退让半分，若不提定王，说不定沈庙便这么罢了。此番沈月故意提起定王，不是要挑起他和沈清的争端是什么？上辈子也是这样，他刚刚醒来不久，沈月就赶来为沈清求情，这一番求情令沈庙勃然大怒。平日里性格懦懦的人，为了心上人，当着老夫人的面指责沈清将他推下水，偏沈清不承认，周围的人也说没有瞧见沈清推沈庙。老夫人本就偏袒二三房，自然顺势教训他小小年纪不知自爱，还妄图污蔑嫡姐，罚他禁足。后来这事儿便被传到国子监去了，沈庙成为同学的笑柄，羞愤之下国子监也不去了。再后来京城中的贵女圈，她也渐渐淡了出去。如今想来，她的目光一直都被局限在将军府这些人为她创造的世界中，她以为自己贤良淑德，殊不知外人眼中是懦弱无知，以为爱慕定王是勇敢直率，殊不知外人称她不知廉耻。这些刻意教导的结果导致了他前期一塌糊涂的印象，虽然后来成功嫁给傅修仪，却仍然被称为上不得台面，甚至天下人拿他和梅夫人比较也只会说他蠢笨无知。多蠢的过去啊。沈月忧虑地抚着沈庙的肩头，唇角不动声色地露出一丝笑意。他知道以沈庙的性子，只要提到傅修仪定会勃然大怒，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反应。沈月狐疑地看过去，便见面前的少女 微笑着看着他。少女脸色还很苍白，嘴唇也干涩，唯有一双黑漆漆的眼睛葡萄一般的水灵。沈妙的眼睛长得最好看，大大的杏眼懵懵懂懂，像甫出生的小狗一般怯怯的，只是平日里神情木讷，平白辜负了眼睛的灵气。如今那双杏眼依旧圆圆的，眼神却十分不一样，透着些冷意，不带感情，不像是木讷，倒像是居高临下的俯视。沈月一个机灵，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竟然生出了一种无以言喻的胆颤，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蠢笨的呆头鹅，而是什么身居高位的人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他自然不知道面前的沈庙已经不是那个沈庙了，面前的沈庙是经历了夺嫡战乱争宠丧子亡族的沈庙，是曾执掌后宫拥有六宫至高无上权力的明齐皇后沈皇后。他愣了半晌，直到面前的少女揉了揉额头轻声道，二姐姐严重了，此事本就与大姐姐无关，是我自个儿掉下去的。 五妹妹。 沈月没有料到沈庙会这么说，呆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摇头道， 五妹妹莫要委屈自己。 我哪里会委屈自己呢？沈庙笑着打断了他的话，不过是小事罢了，我头还有些晕，想再休息会儿，有什么事情明日在祖母那儿一并说吧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沈月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他虽然奇怪今日沈庙待他不甚热络，也归结于沈庙在傅修仪面前出丑，所以心情不悦，又说了几句，沈月这才离开。等沈月走后，古雨才道， 咱们姑娘被推下水，命差点没了，偏来替大姑娘求情，求情就求情吧，怎么听着不是那回事儿？ 古雨是在隐晦地提醒沈庙，沈月不安好心。沈庙淡淡地说道， 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他大约是想当那个渔翁吧。 古雨惊喜沈庙终于能够看清沈月的真面目，又有些不明白沈庙话中的意思，抬头见自家姑娘讨喜的容颜一片冰寒，竟有一种莫名的肃然感，让人不由自主的仰视。沈庙看着自己的指尖，沈清为什么会推他下水？是因为当时他说了一句， 年关等爹凯旋，我便让爹做主，求爹将我嫁给定王殿下。 他说的天真，又觉得是自家人，因此毫无顾忌。沈信是朝中大将，有心要嫁女儿不是不可能的。沈月为什么要挑拨他和沈清？自然是因为沈月也爱慕定王。上辈子死到临头，沈月和沈清才告诉他，他二人爱慕傅修仪许久，如今想来这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了。既然他们这俩姐妹都对傅修仪痴心一片，今生不让他们得偿所愿，岂不是可惜？他一定会让他们心想事成。二房和三房上辈子欠沈家满门的血债，就从现在开始偿还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